第十七集。 孟昭要带陆时琛去的地方是老市局附近的一处巷子，说来这巷子地处隐蔽，原本应该极少有人踏足，但是这个地方有一家烧烤店，据说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了。店面不大，每天客人爆满，充分验证了酒香不怕巷子深的话。因为这家烧烤店这几年这条巷子名声渐起，不仅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客人，不少餐馆也瞄准了这块风水宝地，渐渐的这里就发展成了当地有名的美食巷。车子停到巷子对面的一处公共停车场，孟昭跟陆时琛推门下车，过了马路再走几十米的距离就拐进了这条美食巷。相比赵云华住处后面的那条巷子，这里大大小小的店面挤在一起，虽然视觉上也略显局促，但是卫生条件显然要好得多。踏进巷子朝里头直行，孟昭一路上闻到了各种食物的香气，有火锅锅底的牛油香气，家常小炒的香气，还有炭火烧烤的香气，混杂在一起，那就是实打实的人间烟火。 老板，再来四串。 孟昭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觉得这半年自己在淮安区待得都快辟谷成仙了。孟昭一边向前走着，一边跟陆时琛介绍这条街。 哎呀，你要是闲的话可以经常来转转，这里随便一家口味都不错。 陆时琛打量着巷子两边的餐馆。 嗯，挺热闹的。 那可不，最好挑工作日过来，周末别来，人特多。 走到巷子的岔路口，陆时琛正要继续向前走，孟昭抬手拉了一下他的手臂，拽着他往左拐。 来，这边。 陆时琛打量完巷子里的餐馆，又开始打量孟昭。相比高中，孟昭身上那种压抑感消失了，渐渐浮现出来了他生命中更深层次的东西，比如正义感和责任感。平时大概因为有职务在身，孟昭身上的稳重和游刃有余更显眼一些，但眼前走在这条巷子里的孟昭身上泛出了一种相当生动的恣意。 这样活着是挺热闹的， 陆时琛这样想，但与此同时他的内心忽然隐隐地升腾出一种念头。 如今背负着正义和责任的孟昭，若是被我拉入了行差踏错的迷途，又会出现什么样的反应？ 哎，十个肉串啊。 这家烧烤店是一处民宅改造的，客人吃饭的地方就在露天的院子里，所以每年入冬这里就会歇业几个月，等到来年开春再开张。 哎，魏哥，我领个朋友过来。 哎，好嘞，嘿嘿，我这会儿忙呢啊，一会儿过去找你。 20个羊肉串。 进了院子，孟昭拿了菜单出来，然后跟陆时琛找了靠角落的位置坐下，拉开木椅子，孟昭同时也打开了菜单。 反正你也没吃过，我就按照我的喜好来了啊。 他一连串点了不少，羊肉串和牛肉串各来一把，还有烤田鸡、烤脑花和烤牛油。等待时间太长的没点，怕耽误晚上回去加班，末了又给陆时琛点了一瓶啤酒。服务生帮忙把炭烤炉点上，白烟升腾起来，孟昭握住酒瓶往陆时琛面前的杯子里倒酒。 这撸串啊，就得配点酒才地道，你第一次吃还是要正宗点。 陆时琛看着孟昭把酒瓶放回去问道。 哎，你不喝？ 现在管得严，我们喝酒得网上打报告，而且一会儿吃完了饭我还得回局里加班。你喝吧，正好我开车把你送回去，顺路就回市局了。 服务生把烤好的串放到炭烤炉上，在炭火的烧制之下，金黄的油脂 爆出了滋滋滋的声响。孟昭拿了几串递给陆时琛，看着他吃了一口之后，又屈起手指敲了敲成了半杯酒的玻璃杯。 哎，喝一口尝尝。 陆时琛挺配合的，拿起孟昭倒的那杯酒喝了一口。孟昭看着他问， 怎么样，觉得活过来没？ 陆时琛皱起了眉，脸上又出现了那种咽下苦涩中药的表情。 不好喝。 你没喝过酒啊？ 孟昭扬了扬眉梢，稀奇地看着他。 不会吧？ 偶尔会喝一点红酒，但我对酒精向来没什么兴趣。 所以你没喝醉过？ 几乎没有。对了，今天案子查得怎么样？许玉林的名字到底为什么从成绩单上消失了？ 哎，赵彤被霸凌之前许玉林就失踪了，所以现在又莫名牵扯出一桩失踪案，具体情况我让同事调查去了。 见陆时琛的眉心又蹙起来，孟昭转移了话题。 吃着饭呢，讨论什么案子啊？陆时琛同志，作为周衍案中第一个被怀疑的嫌疑人，你要做的是避嫌，而不是过度关心案子啊。 说着，孟昭又拿了一小把肉串放到了陆时琛的面前。 那起校园暴力案，我也要避嫌吗？我以为我当时在国外已经避得够远了。 你要对吃饭这件事有起码的尊重，知道吧？怎么就喝一口？我专门给你点的，不好喝你就不喝了。哎呀，枉费我一番心思，案子都撂下来专门带你过来。 陆时琛抬眼看着他，孟昭也看着陆时琛，对视几秒之后，陆时琛拿起孟昭倒的那杯酒，仰起头一口气就给喝光了。 这真喝呀？ 看着陆时琛喉结滚动，真把那杯酒喝光了，就连孟昭自己都有些震惊了。 这么给面子啊？不是不好喝吗？ 不喝你不是不高兴吗？ 陆时琛放下了杯子，又拿起酒瓶往自己面前倒了一杯。孟昭一愣，这话说的让他不知道该怎么接。就在这时，烧烤店的老板过来了，跟孟昭热情地打着招呼。 嘿呦，孟队，好久不见呐！刚太忙了，没顾上招呼你啊。 市局搬迁之前，孟昭跟同事常来，和老板都混熟了。孟昭笑着说： 魏哥这里生意还是这么好啊。 嗨，这位帅哥看着脸生啊。 说着老板又看向了陆时琛。 市局新招来的人才啊？ 是啊，专门请了一个哈佛的高材生来给我做顾问。 孟昭睁着眼睛说瞎话，一点都不带刻板的。陆时琛只看了他一眼，也没有揭穿他。 哟，难怪这气质啊，看着就不一样。孟队，你这牌面不得了啊，怎么样，升正队长了吧？ 没影的事儿。 什么没影啊，早晚的事儿。我专门过来跟你喝一杯，来。 老板把手里拿着的酒放到了桌子上。 自家新酿的梅子酒。孟队，你可一定得给点面子啊。 局里啊，今天刚下了新规，喝酒要提前打报告，而且我还开车过来了。 孟昭拿起自己面前盛了水的杯子。 哎，这杯是要碰的，但我只能以水代酒了啊，威哥见谅。 你这酒量我还不知道，就喝一杯耽误不了你破案。至于开车，我一会儿给你叫代驾。市局搬走了，你就不给你魏哥一点面子了啊？ 这 孟昭喝也不是，不喝也不是。市局搬迁以前，因为这家烧烤店招待的客人三教九流，什么人都有，消息也灵通，所以老魏算是他们难得的线人，给他们帮了不少的忙。就算后来搬走了，有几起毒品交易案的线索还是老魏提供给刑侦支队的。老魏是社会人，身上的气质说好听了叫江湖气，说的不好听了就是有点混混的流气。这种人一旦劝酒，对方若是不喝，他绝对是要不高兴的，往后刑侦支队再找他帮忙，那可能就没那么好说话了。见孟昭迟迟不喝那杯酒，魏哥又添了一句： 哎，这杯酒你要是不干了，孟队，咱这兄弟可就做不成了啊。 孟昭心里分析着这件事儿的利弊。 算了，不然先喝了再往上报报。市局搬出宝月区，往后用到老魏的时候只会更多，再找这么一个黑白通吃的线人不容易。 他正这么打算着，没想到对面的陆时琛伸过手臂，拿起了那杯酒。 我替他喝了吧。 哎呦，可以可以，我这辈子啊还没跟哈佛的高材生喝过酒呢。哎呀， 听到陆时琛这么说，孟昭微微一愣，看向了陆时琛。陆时琛捏着那个玻璃杯，脸上没什么表情，一副深藏不露的模样。不常喝，几乎没喝过。孟昭想着陆时琛刚刚说的话。三个人碰了碰杯，孟昭把自己杯子里的水喝光了，对面陆时琛也喝光了那杯梅子酒，魏哥这才作罢。 那孟队，这次我就放过你了，下次来我这儿之前你可得提前打好喝酒的报告。 放心吧，一定。 啊，喝着喝着。 皮囊， 我是小曾， 我是张涛， 我是韩英帝。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《皮囊》，本集就到这里，下集更精彩。